Hello， 大家好，上集咧讲到呢一个乱了啦，咁其实咧南北朝咧有个诗人咧叫做范泰啦，佢曾经咧写咗首诗咧叫做《乱了诗》。咁首诗咧我大概读下啦吓：晨鸾栖高梧，外墙萧汉制，牵翼扬牵风，清响中天黎。外患难预谋，高罗掩日晒，明镜悬高堂，故影悲同契。一击九霄音，响楼盈耳闭。估唔到咧，连诗词咧都连埋啦。咁《山海经》话咧，鸾鸟咧系一种咧长睡嘅雀仔嚟嘅。但系呢首诗咧，想同你表达嘅意思咧，就系一种好悲壮嘅情感嚟嘅。咁其实咧呢首诗咧仲有一个序喺度嘅，所以咧如果你要了解呢首古诗嘅意境咧，咁你又要睇下咧作者咧即系阿范泰咧，佢系点解咧会作咗呢首诗出嚟？咁咧呢首诗嘅序咧系咁嘅，咁啊序嘅上部分咧就讲咗一个咧关于咧鸾鸟嘅一个故事，咁就话咧有一个国王啦，佢系得到咗一只鸾鸟啦，咁就好鬼中意喎。咁就好想咧听嗰只鸾鸟咧叫啊，但系只鸾鸟咧就话你叫啊叫啊叫啊，咁啊唔睬佢啦系嘛。咁于是乎咧，阿国王咧就帮阿鸾鸟咧整咗个金色嘅笼啦。今日咧亦都系俾一啲珍馐美味去食啦，就系咁样啦，系咁养住一只咁嘅鸾鸟咧，养咗三年。但系咧呢只鸾鸟咧就系点都唔叫。但系你根据《山海经》嘅套路咧，咁啲雀啊应该系叫同佢自己嘅名字一样噶嘛，啲叫声系嘛，使乜鬼要佢开口啫？你都估到佢应该系会叫乱鸟乱鸟乱鸟乱鸟。咁啊，但系咧阿国王啊唔信啊，我一定要听到只雀叫为止咁样。咁有一日啦，皇后啦同阿国王讲啦，佢话咧佢听讲啊啲雀咧见到同类咧就会叫噶啦，不如咧整块镜喺佢面前啦，试下睇下条友啊睇下只雀叫唔叫啦咁样。咁於是乎，國王咧就攞咗塊鏡放喺只鸾鳥面前啦，諗住試下啦，睇下只雀叫唔叫啦。點知只鸾鳥咧喺塊鏡度咧見到自己個樣之後咧，跟住咧就好悲哀咁樣咧鳴叫咗起身啦。跟住國王心諗啊，你只衰嘢啊，終於肯叫啦咁樣。咁但係咧鸾鳥嘅嗰把聲啦響徹雲霄啊，即係咧粗鄙啲講咧就嗌到拆天咁啊。之後咧就成隻咧衝向咗呢個天空，即係走佬。跟住咧一飞而死，唔知点解会一飞而死嘅呢、这个喺历史上咧冇解释到呢件事啊。咁啊飞咗喺天空度咧，咁啊死咗啦。咁咧呢个咧就系咧孤鸾悲镜嘅故事啦。咁啊范泰咧睇咗呢个故事之后咧就觉得好感慨啦。咁所以咧喺序嘅第二部分咧就系描述佢嘅感受啦。咁而喺呢个部分咧佢又提咗两个典故啦，一个咧就系白牙子期嘅故事啦，一个咧就系咧象石运根嘅故事啦。咁呢两个故事咧，其实咧都系讲两个男人之间咧嘅嗰啲千丝万缕嘅情谊嘅关系啦，令你咧怀疑佢哋咧唔知系咪嘻嘻嚟嘅。咁呢个白牙子期嘅故事咧，其实我哋都好熟啦。咁啊呢个俞伯牙咧，佢又好叻噶嘛弹琴。咁而阿钟子期咧就好理解到佢咧嗰首曲入边想所表达嘅嗰个深层嘅意思系啲乜嘢，越讲咧就越觉得佢两个系嘻嘻。咁后来钟子期咧两脚一伸之后咧，阿俞伯牙咧就觉得哎呀呢、这个世界上已经再无知音啦，跟住咧就破琴绝弦啦，即系整烂咗个琴，即系好似阿霆锋当年啦喺个台上咧吊吉他咁样啦。哦，原来阿霆锋当年咧喺个台上吊吉他咧都系为咗咁样嘅原因嘅。咁啊佢又将自己最心爱嘅嗰个琴啦整烂咗，咁亦都发誓咧终生咧唔再弹琴。你再睇翻阿霆锋，以后就做咗呢个米芝莲星厨啦。咁其实咧，白牙子期嘅呢个故事咧，亦都系产生咗一个词语啦，就叫做知音。咁而呢、这个象石运根咧，亦都系一个好类似嘅故事啦，又系讲紧两个麻甩佬嘅。咁话相传咧喺呢个影都啊，有一个人咧就将啲石灰咧搽喺自己嘅鼻尖上面。咁有一个咧姓石嘅工匠咧，就攞斧头啦去削走呢一啲石灰。咁呢个工匠咧就系呢个手起斧落啦，咁嗰啲石灰咧俾佢斩咗落嚟啦，而呢一个影刀人咧，咁佢个鼻咧仲系完好无损嘅，咁而呢一个影刀人咧企喺嗰度咧，亦都系面不改容嘅。咁啊，宋元君咧听咗呢件事之后咧，于是乎咧就揾咗呢个工匠过嚟啦，咁咧就喺自己个鼻度咧搽啲石灰，跟住叫个工匠咧斩落嚟， 黐咗线，我谂条友应该。跟住个工匠咧就话咧，我曾经咧可以做到嘅，但系我以前嘅拍档咧已经死咗好耐啦，都唔知系咪俾佢斩死咗。咁自从咧佢死咗之后，呢、这个世界上再冇任何一个人可以同我做拍档啦。因为工匠知道咧，自己嘅呢个技艺咧，就算再精湛啊，冇一个好似阿影刀人咁样咧咁信任佢嘅人咧，其实系根本做唔到呢一样嘢。咁所以咧，阿俞伯牙咧，因为咧失去咗钟子期呢一个知音啦，所以咧掟烂咗自己嘅琴。咁啊，姓石嘅工匠咧，因为冇咗影刀呢个咁信任自己嘅人啦，所以咧亦都唔再攞斧头咧去劈人啦。咁所以咧，阿范泰咧就借此咧表达咗呢个乱了，因为冇同伴。嗰种孤独而嗌到拆天嘅感觉，嗰种凄美同埋悲壮，真系可想而知啦。咁所以咧，呢个鸾鸟咧，除咗象征住呢个长睡之外咧，咁仲有咧呢个孤独悲伤嘅一种含义喺度嘅。咁所以咧，亦都有孤鸾呢一个咁样嘅词啦。跟住咧，仲衍生咗呢个孤鸾连啊、孤鸾煞啊、孤鸾星啊呢啲咁嘅讲法啦。咁而呢一个孤鸾悲镜嘅故事咧，亦都俾好多嘅诗人啦用咗喺自己嘅诗词入面。好啦，今集嘅时间咧嚟到差唔多啦。我系陈老师，得闲无事讲下古书，我哋下集再见。